是北京时间零点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 87.6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。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，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，闲说历史。不用替古人担忧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这里是话说天下。上回咱们说到费氏宫女儿假扮成长平公主的样子，可最终还是没能蒙混过关。这宫女儿最后杀了李自成的一个将领，自刎身亡。而此时此刻，这长平公主还躺在床上，对外面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。五天之后，他终于苏醒过来，他又该怎样面对命运的捉弄呢？一身素衣，武功盖世，江湖人称独臂神尼，身世坎坷，悲剧爱情，她是言情戏剧最佳女主角。身为末世公主，真实历史中她又有着怎样的悲情？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大明王朝最后的公主，下集。就在昏迷了整整五天之后，长平公主从昏死中醒了过来，睁开眼睛，映入眼帘的是一个陌生的环境，灰白色的帷幔，紫檀木的桌椅。这是哪儿啊？长平公主迷迷糊糊地想坐起身来，身子一偏，一股剧痛席卷而来，钻人心窝。长平公主本能地叫了一声，她发现自己的身体沉甸甸的，好像一根死沉死沉的湿木头，动弹不得。 哎，有人吗？来人呐，来人呐！ 叫了半天，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，这才听见有人开门。 这是哪儿啊？快扶我起来。 进来的是一个从这儿路过的下人，看见公主苏醒过来，他一陌身先跑出去报告。长平公主茫然地坐在床上，回想之前的情景，他想起父皇那绝望冷酷的眼神，想起父皇说大明朝灭亡了，这是真的吗？就在这个时候，周皇后的父亲周奎进来了，一进门就直奔公主的卧榻。 长平，你感觉怎么样啊？ 哎呀，你可昏迷了五天五夜了，可把我们吓坏了。 长平公主看见祖父，急忙询问， 大明王朝是真的没了吗？ 听到公主一醒来就问这个，这周奎是黯然神伤，默默地点了点头。 长平公主一下急了，那父皇呢？父皇哪儿去了？皇子们都哪儿去了？ 周奎拿袖子擦了擦眼角， 长平啊，皇上他在眉山上上吊自尽了，人都没有了，你也就别伤心了。 现在皇子们也都在乱军之中失去踪影，我已经派人四处寻找了，你先安心的养伤吧。听到父皇自尽的消息，长平公主的眼泪是夺眶而出，泪流不止。 祖孙两个一阵叹息，周奎是左右开导，终于这长平公主的心情逐渐平复下来。有人端进药来，说公主该吃药了。侍女小心翼翼地把公主扶起来，长平公主想伸出手去端药，左边的身子传来一阵剧痛，她突然发现自己的左臂没了。 长平公主一下子就懵了，她明明感觉左臂还在，感觉到左手还在动啊，可看过去却是空空如也。长平公主一声尖叫，再次昏死过去。 日落时分，长平公主又醒过来了，她不再说话，失去左臂，失去国家，天地换了主人，他也不再是昔日娇贵的金枝玉叶，寄人篱下，身负重伤，这个花季少女的心中已经没有任何的念想。根据明史的记载，三位皇子就此在乱军中失去了踪影，他们经受了怎样的折磨，又究竟埋骨何方，谁也不知道。皇子们的下落成了一个千古之谜，而这个谜团却成为清王朝的一个噩梦。民间的反清力量巨大，关于三个皇子的下落一直流言不断，他们成了复兴明朝的希望。此后的若干年里，数不清的人打着大明太子的旗号起兵，这长平公主就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。顺治二年，长平公主上书请求朝廷让她出家遁入空门，然而顺治皇帝不但没有答应，反而下令厚赏长平公主，让她跟早先的驸马周显完婚，待遇跟清朝公主看齐。在朝廷的主持下，长平公主跟驸马举行了盛大的婚礼，朝廷还赏赐了土地、金钱、车马，长平公主感激涕零，在第二年病逝，死的时候才17岁，皇上把他葬在了广宁门外。一个新的王朝势必会对前朝的皇室斩尽杀绝，这顺治皇帝为什么对长平公主如此厚爱呢？说起来，这里面的原因也很简单，就在人心两个字上。首先，长平公主是女流之辈，人们不会拥她为皇帝，那她就不会对清廷构成威胁，对她赏赐有加，反而显得皇恩浩荡。其次，这长平是前朝的长公主，为了招揽人心，巩固统治，长平公主就是最好的招牌，所以她必须好好的活着，活得津津有味。咱们上边说的是正史记载，然而有这么一段野史更有意思，在野史里，长平公主又有哪些遭遇呢？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87.6 话说这天，北京城被李自成的军队攻陷，太子下落不明，长平公主昏死宫中，永王和定王投靠了外祖父周奎。5天之后，这长平公主被人送到了周奎家里，周奎为了讨好李自成，主动献出了永王和定王。当时长平公主一直被蒙在鼓里，甚至她都不知道两位弟弟也在周奎府上，就这么半死不活的养伤过日子。转眼间春去冬来，对于周奎的所作所为，长平公主也知道了一个大概齐，可现如今她又该怎么办呢？清朝的统治一天天的稳固，长平公主心里只剩下一个牵挂，那就是下落不明的太子。这天傍晚，一个老太监带着一位年轻人来到周奎府上，年轻人自称是皇太子， 长平公主听到这个消息，又惊又喜，连晚饭都不顾的吃了，飞奔到客厅里。两个人一见面，上上下下一番打量，才小半年的时间没见，双方都变模样了。相认之后，两个人是抱头痛哭。周奎举家向太子行君臣之礼，长平公主赶紧问太子，不知道这几个月来太子藏身何处啊。太子擦擦眼泪，他们打进北京城的那天，我自己一个人藏在东厂门外躲了两天，后来趁着天黑，我又逃到了东华门，投身在一个豆腐店里。店小二得知我是避难之人，让我换上旧衣服在厨房里烧火，又害怕我暴露身份。五天之后，店小二的把我送到崇文门外的尼姑庵里，在那儿假扮成无依无靠的孤儿。有一天常侍来尼姑庵发现了我，又把我带回家藏在密室里。听说公主还在，这回常侍特意带我来跟你相见。说完这番话，姐弟两个人又是一阵落泪。当天夜里说了半天话，姐弟才挥泪告别。几天之后，太子又来了，长平公主把太子请到自己房间，打发了下人关好房门。太子啊，您可千万别再来了，这府上不安全。长平公主心里明镜似的，你周奎竟然能够出卖永王和定王，这太子的价值更高啊，能换取更大的顶戴花翎。长平公主忧心忡忡，太子看见姐姐面容憔悴，心里也不好受，还强装着一副笑脸，公主姐姐不要害怕，有太子保护你呢，你放心吧，我藏身的地方都是三天一换，他们找不着我的。现在我唯一担心的就是姐姐，你住在周奎府上，他们对你好吗？会不会也出卖你呀？长平公主摇摇头，不会的，太子放心，我没有出卖的价值。太子这次回去就不要再来了，等待机会一定要光复大明啊。太子含着眼泪点点头，依依不舍地走了。然而长平公主最不愿意看到的一幕还是发生了。11月19日，太子又来了，这回周奎连门都没让太子进，直接把他送到了清军的手上。这太子还能生还吗？周奎为了洗刷藏匿太子的罪名，特意声明他抓住的这个太子是假的。周奎这招可是够阴险的，先把自己摘得一干二净，即使假太子，我周奎也要告密，以此证明自己对大清朝是多么的忠心。太子被交到了刑部审问，刑部主审官钱凤览找来了当年明朝王宫里的太监侍卫，这些侍卫一见到太子齐刷刷的下跪，口口声声的恳求，这是真太子，还请您不要伤害他呀。钱凤览一听，什么真太子？好你个周奎呀，竟敢欺骗朝廷，说这太子是假的。当即这钱凤览就写了奏书，把事情的来龙去脉禀告了皇上。皇上怪罪下来，周奎这个昔日的国丈还恬不知耻的给自己开脱呢，我跟太子也不熟，没见过几回，是真是假很难断定，但总的原则是宁可错杀1000个假太子，也不要漏网一个真太子，我这是为国家除害呀。一个国丈竟然无耻、冷血、卖身求荣到了如此地步，这不能不说是大明朝的悲哀呀。结果太子被押进大牢，没过多久就被处斩了。 清朝廷害怕这事传出去，激起民众的愤怒，就声称处死的是假太子，但凡见过太子的都被处死，钱凤兰也一并被杀。太子惨遭杀害，周奎刻意隐瞒消息，这一切长平公主都不得而知。她满怀希望地期待着太子，希望他能光复大明江山，这点希望也成了支持他活下去的最后一点勇气。当时福王的儿子朱由崧在南京继位当皇上，是为弘光帝。没过多久，有一个自称崇祯太子的少年前来投奔。弘光帝不念亲情，宣布这太子是假的，把他关进了大牢。一时激起千层浪，南京的老百姓恨透了，对此十分不满，一片哗然。南京城里议论纷纷，就在大伙争论不休的时候，清军南下了。弘光帝南逃，将狱中的太子丢了下来。长平公主得到消息，又是伤心又是期待，她想得到太子的消息，可如果这太子是真的，清军不可能放过她。长平公主陷入了巨大的矛盾中。清军经过再三验证，确认这监狱里的太子不过是前朝一个驸马的孙子而已。这条消息犹如五雷轰顶，长平公主万念俱灰，有些不相信这是真的。伤心绝望之余，她向朝廷上书，请求清室批准她要出家为尼。因为人世间有太多的悲苦，她希望用这种方式彻底了断尘缘。然而咱们之前也说过，她是前朝的长公主，是拉拢人心的金字招牌，不但不能出家为尼，清朝廷反而要让她风风光光的出嫁，大量的土地、金钱、财宝、车马不断的赏赐给长平公主，已是皇恩浩荡。这时候长平公主的心已经死了，她就像行尸走肉一般参加了自己盛大的婚礼。婚后长平公主一直郁郁寡欢，在她心里，她仍然忘不了明朝覆灭的那一段日子，仍然忘不了父皇绝望而又冷酷的眼眸。忧郁加上噩梦，长平公主积郁成疾。就在这种万年俱灰的哀怨中，长平公主带着满心的伤痛猝然病逝。这时候她结婚才刚刚一年，还怀着五个月的身孕。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，无论是宫里的还是民间的，只要您感兴趣的、有意思的，尽在话说天下。每晚阿龙在这等着您。长平公主身世凄凉，命运悲惨，因此人们用各种方法表达着对她的同情，长平公主因而成了民间传说中武功超凡的独臂神尼。而民间传闻往往寄托着人们的美好希望，因为国破家亡，她被父亲砍去手臂之后流落民间，长平公主怀着复国的深仇大恨，遍访名山，拜师学艺，终于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武功，发誓要为父母报仇雪恨，江湖人称独臂神尼。民间还传说独臂神尼收了八个天下无敌的徒弟，这八个徒弟个个身怀绝技，武功非凡，威震天下，人称清初八大侠。这里面有一个吕四娘最为人们熟知，吕四娘是长平公主的关门弟子，尽得师父真传，后来她潜入深宫刺杀了雍正皇帝，这段传说最为人们所津津乐道。长平公主虽然没有直接报了家国之仇，但吕四娘刺杀了雍正皇帝，也算间接的为师父报仇了。 现代武侠小说泰斗金庸先生写的《碧血剑》里，也将长平公主的形象演绎成了一位女侠的模样。说这长平公主美若天仙，气质高贵，一身村姑的装扮，飘摇若仙，行走江湖。在这本小说里，更多关注的是她的乱世情缘，而金庸的另外一部小说《鹿鼎记》则关注的是她正义化身的这一面，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这长平公主是一位白衣女侠，是个纤尘不染的独臂神尼，她武功盖世，除暴安良，颇有仙迹，令后人羡慕敬仰不已。长平公主身世的悲惨凄凉，令人哀怜同情。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今后人们仍然会以极大的热情演绎长平公主的事迹，因此这里面长平公主已经不再是个凄惨的末代公主，而是成了人们美好理想的化身。这正是可怜如花似玉女，生于末世帝王家，国破家亡烽烟起，飘零沦落梦天涯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，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你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